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44季，他看起来很奇怪。二，陈欢猛地一声尖叫，端起手里的大刀，劈头盖脸对着那人一顿砸。对方被打到了两下，疼得抱着腿求饶。陈欢就算气头上，仍旧不敢真的把人打死。听见对方惨叫了两声，就有些下不去手了。男人趁机一瘸一拐地跑了。陈欢看着安静下来的院子，身体慢慢颤抖起来。他抱着大刀，眼眶红了，泪珠子顺着眼角淌下来。他抬手摸了摸，却擦不干净，对自己也就生了气，抬手给了自己两个嘴巴子。这一疼却更收不住眼泪了，干脆坐在院子里哭了一场。等天亮他爬起来的时候，又和以往没什么不一样了，只是那把刀他以往都是藏着不敢让人看见，现在却堂而皇之地背在了身上。等他大摇大摆从门里出去的时候，外头围着的混子们的视线已经多了些别的情绪，虽仍旧带着猎奇和新鲜地打量着他，却不敢再嘻嘻哈哈地嘲笑，也没再伸出手指指点点。陈欢又去了镇子上，这次他买了把匕首揣在胸口里，他不想闹出人命来，但如果有人再敢进他的屋子，他就让对方见点血。大概是他情绪不对劲儿，铁铺子的老板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，谨慎道： 侯生，这东西很锋利，不然还是换别的吧。 陈欢瞥了他一眼： 杀猎物的东西不锋利怎么用？ 老板看起来松了口气，原来是个猎户，怪不得这么杀气腾腾的。陈欢买了一兜馒头咸菜，如今没处可蹭饭，只能这么凑合着。只是他整天坐吃山空，银子一天比一天少，还买了栋屋子，眼看着就要见底了，总该找个正经营生了。可这镇上的活计让他心里打怵，这一路走过来做了不少活计，却总是会招惹到莫名其妙的麻烦。他也想过把脸遮起来，可越是遮了脸越是让人好奇。直到在医馆里安定下来，他还以为日子能消停了，却又生出一个乔生，这时候他才算彻底歇了在镇上过活的心思，很想学着农户一样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可现在村子这样子，没人肯理他，他对种田又一窍不通，想靠这个活命根本行不通。他发着愁回了家，一进院子就瞧见堂屋里站了个人。陈欢登时警惕起来，一手去摸背上的大刀，一手摸着胸口锋利的匕首。 你们真是不要命了，敢进老子家里来。 他抽出大刀来要往跟前人身上砸，却被对方一手握住了。那人转过脸来，陈欢才看出来这人竟十分眼熟。 东家。 乔生打量了他一眼，很浅淡地笑了笑，微微一点头。你的日子看起来不太好啊。陈欢心里抽苦，正想诉苦，又想起来自己上回一脚差点把人踢废了，又有些心虚，想着要跑，可紧接着他就想起来乔生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。他呆了呆，有些茫然。乔生拉着他的手把他拽了过去： 外头的日子不好过吧，跟我回去吧，好吃好喝的养着你，也不介意你的出身有什么不好的。 陈欢心里厌烦，用力推开他： 你烦不烦呢？老子都说了老子喜欢女人，你滚。 乔生不仅没走，还冷笑了一声，抱着胳膊看着陈欢： 你确定要我走？这些日子被人恐吓的吃不下睡不着吧，瞧瞧这张脸都瘦了一圈了。 以往的乔生都是温文尔雅的，眼下他这副样子活像是变脸，看得陈欢叹为观止。他正想感叹一句 忽然反应过来，他是怎么知道自己的日子什么样的呢？ 你跟踪我？ 他脸色变了变，越发不耐烦。 老子的日子什么样和你有关系吗？先吃萝卜淡操心，不知道我不待见你啊？ 乔生表情一僵，慢慢阴沉下来。成欢，我劝你一句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成欢最不怕别人威胁，乔生这么一说，他反而更来劲儿了，抬头挺胸瞪视过去。 你能把我怎么着？嘴把是谁不会啊？ 乔生冷笑，昨天夜里院子里进人了吧？程欢一愣，他怎么这都知道？乔生凑过来盯着他的嘴唇看，声音却压得很低，说话的热气都喷在了程欢脸上。你今天要是不跟我回去，以后你还会遇见更可怕的事情。程欢被他喷洒出来的热气恶心的一激灵，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，他跳起来。 乔生你个王八蛋，我就说怎么一群人整天什么也不干就追着我跑，原来是你搞的鬼。 他抽出大刀来要打他，乔生却一反之前文弱模样，抬手抓住了那把刀。程欢，不用虚张声势了，你买了把刀都不敢开刃，还想把我吓退？你天生就该被人圈起来养着，你还挣扎什么？他一用力将程欢推倒在一旁，欺身压了过去。程欢身上一沉，就知道他想干什么。他长这么大只和轩辕岭这么亲密过，一想到眼下这个人并不是对方，他就又恶心又排斥。他不管不顾地挣扎起来，还想学上次用一记撩阴腿，可腿刚抬起来就被乔生抓住了。对方冷笑了一声，还想故技重施？你以为我会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？随着这句话落下，乔生的手已经扯下了程欢的腰带，衣襟散落开，匕首不轻不重地落在了地上。只是乔生并没有在意，全部的注意力都被那白嫩的胸膛吸引住了，他瞳孔一缩，彻底按耐不住了，狠狠揉搓了一把，然后抬手去扯他的裤子。程欢惊恐起来，他这样的身体倘若被乔生宣扬出去，他岂不会是被抓走烧死？他凄厉地叫起来，乔生被他喊得一愣。这当口，程欢慌乱中摸了把匕首，他没顾得上会不会出人命，匕首出鞘，对着乔生就扎了过去。乔生肩膀上挨了一下，血当即就淌下来，糊了程欢一脸。两人都叫起来，程欢却是一边叫一边朝着乔生乱砍。乔生被吓住了，跌跌撞撞地冲出了门。程欢追到门口，抖着手合上了门板，用栓子将门栓死，双腿一软跌坐在地上。他半晌回不过神来，羊癫疯似的时不时就要抖一抖，一想到刚才乔生趴在他身上摸了他的胸口，他就恶心的身上汗毛直立。他急匆匆找了桶来想去打洗澡水，可刚到门口他就顿住了脚。乔生刚才的话又想起来，那些混子会不会就在外头堵着他，等他一出去就把自己拖走，扒了裤子看他是个不男不女的怪物。程欢哆嗦起来，手里的桶摔在地上，他惊慌失措地跑进屋子里，将所有的家具都顶在了门板上，瞪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门口，总觉得一会儿就会有人冲进来把他拉出去烧死。他一夜没敢合眼，等鸡叫响起来的时候，他浑身的力气都泄了，烂泥一样瘫软在床榻上。浑浑噩噩一天过去，外头再次黑下来的时候，程欢总算清醒了些，他终于意识到这里待不下去了，他得赶快离开。他手忙脚乱地爬起来开始收拾东西，一番折腾下来才发现自己必须要带走的东西一件都没有。他孤零零地出了宫，孤零零地活着，没有人记挂他，也没有人心疼他。这一刻程欢忽然觉得他像是这个世界里很多余的一个东西，被排挤，被厌恶，被算计。他活了近20年的世界， 对他唯一的善意就是让他遇见了一个轩辕凛的男人。可这点善意说到底是他一厢情愿，他再心心念念想着那个人，对方也不会愿意多瞧他一眼，还要为了另一个人来抹杀他。陈欢要逃走的心思忽然就淡了下来，他能往哪里逃呢？他能遇见一个乔生就能遇见第二个，这天底下本来就没有他的容身处。陈欢笑了笑，抬手用力搓了搓脸，伏在膝盖上花了半宿功夫才平缓了情绪。他还是要走的，就算有一天真的活不下去了，他也宁愿回梁京城死在轩辕林手里。他给自己鼓了鼓气，强撑着爬起来，收拾了钱银和贴身衣裳，趁着天还没亮偷偷出了门。村子还很安静，陈欢松了口气，心里放松了一些。只可惜这里没有马也没有车，他只能靠两条腿往前。眼看着要出了村子，耳边忽然响起一声口哨，陈欢身体猛地一颤，一扭头就瞧见身后跟着两个年轻男人。 小子，背着包袱想去哪儿啊？ 陈欢心里一突，乔生说如果不跟他回去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。陈欢拔腿就跑，身后的人却也不追。陈欢愣了愣，就这当口前面忽然又窜出来两个人拦住了他的去路。陈欢一时不察，一头撞了上去，又被弹回来跌坐在地上。一群人迅速围了过来，对着他指指点点，嘻嘻哈哈。陈欢吞了吞口水，抡着手里的大刀威胁他们不许靠近。这群人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，毕竟他怎么看怎么像是虚张声势，可又不敢真的往前凑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一群人就这么僵持着，天色一点点亮起来，两边都有些急了。他们虽然收了别人的钱要教训陈欢，可不想做坏事的时候被村里人看见，不然以后很难说上媳妇儿。几个人嘀咕一句就要来抓陈欢，陈欢一刀砍晕了最前头的那个，其余人皆是一愣。陈欢拔腿就跑，他慌不择路，哪里眼熟就往哪里跑。等看见那口井的时候，整个人一呆，他竟然跑到绝路来了。身后人慢慢围上来， 小子，老老实实脱了裤子给爷们儿开开眼，免得挨揍。 陈欢咬着牙，举着刀看着这个，再看看那个，冷不丁被人从身后推了一把，他险险踉踉两步才站稳，却又被人抓着空档推了一下。他恍惚间觉得自己仿佛是蹴鞠用的草球，被人踢来踢去，戏耍玩弄。他火气上来，抡着没开刃的大刀，乱劈乱砍，冷不防手上一轻，唯一防身的武器竟然被抢走了。他呆了呆，这当口几个男人凶悍地扑了过来，抓着他的四肢要去扒他的裤子。陈欢瞳孔一缩，身上忽然间有了力气，他挣脱开众人仓皇逃跑了，生路却被堵死了，周围连一个出口都没有。 这小子怎么这么难办啊？你要是再不老实就脱了你的裤子，抓着你去游街。 陈欢心里狠狠一颤，惊慌地四处看，却只瞧见了满眼狰狞的面孔。他不自觉地后退，一脚踢在井沿上，后面没有退路了。眼见着众人一点点逼近，陈欢脑子里忽然想起一句话来，那是很久之前轩辕凛说的。他说若是你当真要死，就找口井头了，免得脏了朕的地方。他鼻梁一酸，却又忍不住笑起来，一转身扎进了井里。被水淹没的时候，他心里浮出来一个念头，自己这么结束了，也算是如了轩辕凛的意了吧。他这辈子总算也让人开心了一回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